你说我还能干什么呀？ 来，我给你介绍个朋友。李先生，请吧。 哎，这位就是张站长吧？ 对， 幸会，幸会啊。 这位是啊，这就是飞虎队的李政委。 啊，张站长啊，坐，坐吧，咱们坐下来谈谈。请 啊。 现在呢情况呢是这样的，我们呢准备在临城车站呢搞一次比较大的行动。 在张兰的帮助下，飞虎队乔装混入了临城车站，并在大批鬼子当中消灭了岗村。 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一纸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这里依然是带给您快乐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的电影之旅，让我们继续来收听电影《飞虎队》吧。日军派中国通松伟来接任岗村，松伟非常狡猾，他想利用张兰，但张兰不为所动。 嗯，好嘞，七哥，我的时间呢？我的时间呢？我的时间？我的时间呢？我的时间呢？我的时间呢？我的时间呢？我的时间呢？ 你好，站长先生，我喜欢和你们中国人交朋友，请多关照。 松伟拉拢地痞秦雄，成立了假飞虎队。 秦先生，你是待人受过，委屈了。我代替效忠天皇的岗村君向你致歉，来，干了这一杯。如果你喜欢，可以随便挑一个。 谢谢太君。 我已经从满洲关东军司令部调来了一支经验丰富的日本特务队，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将请你担任新组建的中国特务队队长。嗯，祝我们合作成功，来干一杯。 愿为皇军效劳。 大爷， 谁呀？ 大爷，开开门。 哦， 我们是飞虎队。 飞虎队 啊，快进来吧，快进来。 去你妈！ 你进来，进来。奶奶的，见阎王去吧。 爹，爹，你怎么了，爹？ 你飞虎队爷爷来了。 飞虎队作恶多端，这一天他们遇上了老红和小坡，并打伤了老红，小坡拼死救回了老红。 隐蔽，什么人？干什么呢？老子是飞虎队，抓住他们，快冲！ 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啊， 是秦雄， 没想到吧？哈哈哈哈！怎么样，洪哥，出来叙叙旧吧？咱们有好些阵子没见面了啊！哈哈哈哈哈！有种的，你站出来！ 看到老洪伤得不轻，李正和王强商量着要去买药，王强只身去了同仁药店。 洪哥，洪哥，老洪，他伤得不轻啊！ 奶奶个熊，我亲兄，非宰了他不可。 对， 干脆把他给干掉。 哎，大家安静一点。 我说。老李，你来一下。 好。 洪哥，来口酒不？ 强哥，有事儿啊？老洪的伤不轻啊，血流的止不住，我进城弄点西药去吧。 西药很难搞啊，敌人控制的非常严。 城里头有一个同仁药店，老板姓赵，是自己人，他那儿会些油，我找他弄点去。 哎，这样吧，让林中和小坡陪你一块去吧。 不用了，我一个人利索，一会儿就回来，好吧？ 哎，要小心啊！ 哎， 先生，买药吗？ 赵老板在不在啊？ 赵老板 啊，我找你们赵老板，把他请出来给我。 好，请您稍后。 啊， 是哪位找我呀？啊？ 哎呦， 你是先生，打哪儿来呀？ 赵老板，久违了，生意发财吗？ 你是王老板，久违久违。怎么，就你人来的？ 抓紧给我配齐了，急等着用。 你知道，西药根本上不了柜台。 哦， 不过，我倒是可以想想办法，请稍后。 好，好。 药都藏在后街师范王老师家里。 嗯， 跟我走一趟。 好，好，好。 来， 行。 王强没有想到，赵老板已经叛变了，他把王强带到松尾的埋伏圈，王强壮烈牺牲了。 就这儿，就这儿了。 王强来了！ 操你！ 王强来了！真他妈的个黑！ 王强的牺牲让老洪很是着急，他要去和松尾硬拼。结果被李正劝说住了。 哎，老洪，你这是去哪儿啊？ 进城找松伟算账去。 哎，老洪，你不能去。 咋？ 强哥的牺牲，九哥遇难了，我心里也很难过，可我们不能太感情用事了。 你说对了，死的都是我的弟兄。 老洪，我们都是弟兄，可眼下最要紧的任务是解决山区主力部队的过冬面衣问题，我们一定要稳住阵脚，按照原计划打掉敌人的步车，尽快把步兵送进山里去啊。 黄二犯了纪律，被鲁汉捆了起来，可他利用自己的小聪明，趁着火车的烟雾逃跑了。 老实点，干什么？ 兄弟，快给我松松吧，这尿都憋了一夜了，我实在受不了了。我 憋不住了，憋不住尿裤子。 别的兄弟都是自家人，再说我也没有犯死罪。 呸。 嗯， 谁是你兄弟？你配吗？你看明天队长回来怎么收拾你。 兄弟，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其实我 老实点， 憋了一身的尿无所谓。 起来起来起来， 让洪哥闻了就难受了，你说是不是？让洪哥就闻了难受，你给我松松吧。我出去尿 外边去。 哎，谢谢，谢谢， 外边去。 谢谢。 那边。 黄二逃跑之后就投降了日本鬼子松尾，并且出卖了张兰。这一天，松尾把张兰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来了来了，太君，别再敲了，我们家门不结实。找我什么事？ 乔吉乔，马佐太乔吉梅扬德鲁。 走吧。 太君，你找我吗？ 张先生，请坐。 好， 坐吧。哎，张站长，韩庄南边站上打来电话，说丢了两节步车，你作为值班站长作何解释？ 报告太君，票车从我站发车的时候检查车辆都很齐全，并没有发现缺少步车，况且每车都有皇军押送，当然不应该由本站负责。发车之后我就下班回家休息了。 据我所知，你并没有回家休息，而是悄悄地登上了这列票车，在中途摘了钩，丢下最后两节步车，然后才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回家去。 太君，你这有点像天方夜谭了。我是个站长，我要布干什么？我又不开布庄。 对，你不会开布庄，可是山区的抗日部队，他们过冬急需要棉衣棉被，于是你就勾结飞虎队雪中送炭，干得非常漂亮。张先生，我没有冤枉你吧？ 松尾先生，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懂，我跟飞虎队没有任何关系。 是吗？ 是。 那你看看他是谁。嗯， 哼，太君，哼，张站长， 对不起，这个人我不认识。 哎，张站长，你的忘性可真大，上次林州运到小酒馆跟我们李先生见面，我不是一直在场吗？这件皮大衣还是李先生亲自给你披上的呢，你忘了吗？真的忘了？ 嗯， 呵呵，啊， 嗯， 呵， 张先生，我们合作。 张兰刚要掏枪，结果被早有准备的松尾先一步开了枪，他壮烈地牺牲了。黄二又出卖了鲁汉和林中，在他们接嫂子的时候，黄二和松尾设下了埋伏。 嫂子，鲁汉，情况不对呀！ 帮我去，帮去，别让他们跑！你从后面过去。 鲁汉和林中中了鬼子的埋伏，鲁汉壮烈牺牲，面对包围上来的鬼子，林中也自尽而亡。 太君，这就是黄脸林中。 参谋长，参谋长， 就过来。 戴上帽子， 鬼子上来了，咱哥俩，咱哥俩上路了。 面对不可一世的黄二，彭亮单人匹马干掉了他。随后飞虎队继续行动，打死了不少鬼子。在一次行动中，小坡也牺牲了。 老黄， 洪哥， 政委，洪哥，宋卫派人送来的信。 宋伟要找你谈判。 谈判？我谈他娘的判，让他等死吧。 在三位兄弟的灵前，老洪不接受宋伟的谈判，他们用敌人的军火列车炸毁了临城车站。 我是しっかりと金浦鉄道沿線の各席を守らなければならぬ。 回来的八哥，他妈的， 会说中国话吗？ 你们想干什么？ 我要用这车上的弹药把你和临城站上的1000名士兵送回你的日本老家去。 这不可能，你是飞虎队大队长，我见过你的照片，你的女人在我的手里，我可以还给你，但你想炸我的军火列车和运兵车，这不可能。 给宋伟下命令，本次军火列车经2道通过临城车站，停在1道的运兵车延长休息时间，等军火列车通过后再开动。 我不能服从你的命令。 娘的，下命令。 我们保证你的生命安全，下命令吧。 快跑， 快点。 那以后俺就没有再见到老红，俺被鬼子秘密地押送到了德州集中营里，受尽了摧残和折磨。小日本投降以后，俺总算活了下来，后来才知道老红早已经在战斗中牺牲。解放以后，俺在一个城市里定了居，一个人过。俺常常的梦见老红和他的队员们，他们浑身是血，活生生的站在俺的面前。俺想他们，念他们，到死也忘不了他们呢。他们是一些多好的人呢。 老红和彭亮也牺牲了，但飞虎队仍然在抗日前线上继续奋战着。好了，听众朋友，影片《飞虎队》的录音剪辑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在这里，主持人韩涛和制作人小强、制作丁力，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